第51集，放肆。 薛远站在了小皇帝身旁，随口问道：“ 圣上，您是用了什么熏香？怎么连头发丝儿都这么香？” 顾元白专心看着不远处的情况，全神贯注，没有听清。薛远没再重说，余光瞥到一旁草叶上停了一个马蜂，他倏地搂住了小皇帝的腰，将他整个人带到了自己的怀里，然后脚步快速地退后了数步。顾元白一阵头晕眼花，刚刚缓过神来，薛远已经在他身后说起了胡话。 圣上，您上次骂臣放肆，臣觉得那不叫放肆，还有些委屈。圣上，现在这样才叫放肆。 顾元白太阳穴一起一伏，差点现在就骂出放肆两个字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竟然在薛远的语气中听出了教育的意思。 什么狗屁玩意儿！ 给朕放开你的手。 薛远听话地松开了手，不忘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指了指不远处的马蜂说道：“ 圣上，臣唯恐那马蜂遮着你， 下不为例。” 半个时辰之后，这荒唐又热闹的情况才平静了下来。被马蜂遮到的人都前往太医院，而顾元白原本以为侍卫们个个人高马壮，因此被遮了也没有什么事儿，但偏偏反应最大的就是他忠心耿耿的侍卫长。顾元白直接给侍卫长放了假，让他安心休息，等什么时候好了再什么时候上职。这样一来，贴身陪在顾元白身边的竟然只有薛远这个走后门来的人了。但只要薛远听话，他就是无比好用的。而现在薛远还真的就很乐意听顾元白的话。顾元白说要饿齐王三天，那就真的饿了齐王三天。这几天上朝的日子，已经有臣子在暗示顾元白，含蓄询问齐王如今如何了。其中最着急又偏偏耐住性子不去询问的，自然就是御史台中丞。御史台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想要进去的人出身经历也要有大讲究，进去了之后讲究熬，在里面待得越久，参的人越多，你就越是清流。御史台就像是一池深不见底的浑水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实则里头混得都搅起了泥。但偏偏这还是顾元白插不去手脚的监督机构，所以御史大夫年纪大了，该治世了，顾元白一直打算借此做些什么。但是现在顾元白有更好的选择了。朝堂上还有一些宗亲为皇上的心狠手辣感到忧虑和惊恐，他们花了许多钱财想托一些官员问一问齐王如何了。这是一笔很赚的生意，只是问一问而已，又不犯什么忌讳，为什么不接受这笔钱呢？因此在朝堂上的时候，这些敢问关于齐王一事的官员出了口，才发现整个朝堂上的人除了和他们一样收了钱财的中等官员外，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出声，个个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好像没有听到他们的话一般。到了这时，这些官职不高不低，智商也不高不低的官员才意识到不对了。 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官站出来？以那些宗亲的手段，应该很轻易就能笼络到大官的吧？这不对劲儿。 他们问出关于齐王的话时，圣上还在笑着，甚至温声说了几句话。但等下了朝后，平日里与他们相处亲密的同僚却对他们避而不及，只剩他们茫然无措，不懂这是怎么回事。而宣政殿，顾元白迎来了程将军及其副将二人。禁军同各宗亲大臣府配合，发现了不少曾经卢峰埋下去的探子。这些探子有男有女，有的本来就是人家府中的家仆，只是因为受了卢峰的贿赂，因此变成了卢峰的人。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挖掘了出来。到了现在，礼物有了，御史台忠诚有了，只剩下楚卫父亲楚寻回来了。楚寻一日不回来，顾元白就得心平气和地等待。 圣上，既然齐王一事有可能和御史台忠诚有关，您为何不下令将其抓获呢？ 朕还有其他谋划。 程将军摸不着头脑，但也选择全权相信圣上。顾元白不急，禁军也跟着不急，只是听从圣上的命令，将那些在宗亲王府和大臣府中抓到的探子给押进了牢狱。这些人有的愤恨，有的绝望，更多的人则是哭着喊着，跪地求着圣上饶他们一命。但怎样的求饶，顾元白都不会心软。他们不会现在就被运走，还有一段活命的机会。总而言之，圣上说了，一切等楚寻回来再议。但齐王又不能不吃饭熬到楚寻回来。实际上，在饿着肚子的第二天，年已不惑，从未遭遇如此磋磨的齐王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。而他的那顿丰盛的荤素交加的美味饭菜被顾元白赏给了狱卒，狱卒吃得狼吞虎咽，香得满嘴流油。齐王看着狱卒吃的时候就更难受了。第三天，齐王屈服在了饥饿的痛苦之下，他板着脸，声音虚弱地命令狱卒， 把饭给本王拿来，何必拿着自己的身体难为顾元白。顾元白是狠，但我堂堂齐王难道两个狱卒都比不上吗？顾元白把我们关起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应该也消了气了吧。 齐王不知道，但他害怕归害怕，等那个害怕的情绪少了之后，40多年养尊处优养出来的高高在上的心理又站了出来。但是听了齐王的话，狱卒根本没理他，继续大嘴流油地吃着肉。齐王上上下下十几口男丁，看着狱卒吃得津津有味，只觉得饥肠辘辘。等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，终于有人受不住了。他们接过属于自己的那顿饭菜，背着齐王躲在角落中狼吞虎咽地用着自己的那顿饭，即便旁边有人正在受刑，也挡不住他们大口大口地吃饭。那毫无仪态，宛若一头猪的样子，几个年龄比圣上还要大的齐王儿子一边吃着饭，一边从眼里流出来泪。他们大多都是被野心冲昏了头脑的父亲所连累，此时不敢去埋怨圣上，就不可控制地想， 为什么呢？父王为什么就不能乖乖当一个安乐王爷呢？我们没有大志向，只想过一辈子的富贵生活，而现在最受宠爱的妖子留在王府中好吃好喝地供着，而我们却要遭受牢狱之灾，凭什么呢？ 饭菜的香味在牢狱之中传出，齐王虚弱的双眼瞪大，用最后的力气挪到牢门口，怒喝道， 你们都在吃什么？ 可他的儿子们却没有人回应的。怨怼在心中埋下了根，饿了整整两天半的胃就是鸣起的鼓。因为见识到了父亲的蠢笨，这些齐王的后代就会更加清醒地明白什么事情不能做，要是做了就吃不上饭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